和气球， 听好听的音乐，关心我们的孩子。每个星期天中午，红气球 Josie 与您空中相见。欢迎登来 Anki Giu， 我是 Josie。 有听过一个七岁噪音呢，来跟阿妈讲电话。七十七岁阿妈伫咧电话这边，甲早孙呐安那数数，一两三四五，用台语来数哦。住伫咧北京的台湾囡仔，有法度甲台语学好无？我阿妈妈生的台湾囡仔，没那个住伫真远所在亲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呢？伫咧今仔日上半钟头的红气球，来甲囡仔介绍各国民间故事，阿个有听不同国家的国歌。那有发现无？这个地球愈来愈小，大家走来走去，离开了自己生长的地方，住在了不同的国家。不过因为有电话、有网络，囡仔也是会知跟亲人真接近，一边听歌曲，一边来开讲。收音机旁边的爸爸妈妈跟囡仔，也可以和 Josie 另一个远方亲人联络的方式。欢迎下 email， 还是说上红气球在了台湾雅虎奇摩家族网站。来欣赏的歌曲是阿爹。 阿爹到门时对门站，恁这个要出嫁，爱你柴米到嘴巧，爱你水牛扫到家，爱你乞巧到边秋，爱你到地娘，红袖绣鸳鸯，爱你金爱你银，爱你破链甲手环，爱你金珠马五环，爱你金手指搁大浓。 讲起来真趣味，世界到底是愈来愈大，还是愈来愈小？现在咱早就无住伫咱出世迄条街啊，咱的囡仔嘛无一定逐天会使看到阿公阿妈、阿姑阿姨、阿伯阿婶，还是讲因的堂兄表兄妹，建立亲人的互动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家族就代表咱每一个人都是为大家族所延伸出来的一小部分。你是谁？你为得来？你出来对人是啥？是一个人建立自信心的基础。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知道在这个世界还有谁爱我们。欣赏的歌曲叫做《三节公》。 快心派 大家族的人不一定大族会，小家庭愈来愈多，咱可以怎么帮助孩子建立家族的概念呢？食物是一款好方法。小时候呢，有一款梦梦口香糖，但是想到梦梦口香糖，我就会想到阿嬷为增卡来时阵所炸来礼物。每一个妈妈，不管伊的手艺安怎，似乎都有一道私房菜。炒米粉啊，油饭是就是妈妈上高的料理。家里牛肉饭呢，是干妈的名菜。那是讲咱会使甲舅妈的肉羹、阿姨的米索汤、阿嬷的卤肉饭，拢总变作照片。然后附上食谱的解说，集合成一本自己做的有图片的食谱，这可以叫做是一本家族食谱。你那可以从这本食谱当中帮忙选择今天晚餐的内容，也可以从食物当中联想到亲人。在台北吃台中的豆干、花莲的麻糍、中华的肉丸，是不是也可以联想到家乡的亲人呢？以上的歌曲阿娘。我伫另外一个城都甲国家的囡仔，要哪甲阿公阿妈保持联络。以前咱拢是敲电话听对方的声音，即马厝内底老人知影电脑安怎用，帮阿公阿妈设定网路，除了写 email， 买在 MSN 线上通讯。到祖国八个的台北，对在架设一个 webcam 的小眼睛，阿公阿妈家装一个，家己厝内底嘛装一个。把 MSN 跟 Skype 这种通话的软体呢输入到电脑上网，就可以讲长途电话，不能够连外户籍哦。导致这个 webcam 呢可以看到对方的影像，这比讲电话看不到人影可以让孩子更加专心。对比较小的孩子来说呢，可以考虑把 webcam 连接在电视，因为这样影像比较大，孩子也比较因为乱碰电脑键盘影响到通话品质，听歌加赛。 人不大做会，要怎么保持联络？可以寄相片啊。现在呢，还有更好的方法，免费网站，像是无名小站部落格啊，明日报，还是说雅虎的奇摩家族，有很多妈妈把孩子的相片和成长记录写下来，放在网络，住在高雄的阿公，住在温哥华的阿嬷，还是说住在美国日本的阿姨阿姐，都可以掌握到孩子的动态。红气球的听众朋友跟我这样的家庭网页，可以跟 Josie 分享，欢迎你把网址 post 到红气球的家族网站哦。有一些人怕孩子的相片曝光会危险被绑架，这款的问题确实要小心。还好的是孩子的成长很快，坏人不一定认得出来。网站的设定也可以改成不公开，只给亲戚朋友分享，这样就多一层保障。听歌新娘你所收听的是 Anki Q， 我是 Josie， 我们今天听台语的儿童歌曲，那是说跟亲人没带着港籍的所在，要怎么保持联络。今天上学了后呢，渐渐都有一些劳作的作品，把这些作品收集起来呢，有当时叫好远方的亲人，像阿公阿嬷，也可以维持感情，打开信箱收到可爱的作品，会让人感觉很开心。把批寄出去，最希望的就是可以收到回信。所以若是说孩子可爱的作品，留一小部分给阿公阿嬷来参与，请阿公阿嬷再打一张相片，还是说有一个猜谜要阿公阿嬷回答，请阿公阿嬷收到了后回答一下再寄回来，孩子也收到阿公阿嬷参与的信件。这个等待就加入更多亲近的元素，变成一款有纪念价值的回忆。劳作就不因为最后伤多，还是说感觉没什么意思，都总给带去垃圾桶了。来听的歌曲叫做《有孩子歌》。 住伫真远的所在，甲远方的亲人保持联络。真侪朋友讲，足侪方法，长辈无晓上网，嘛无 email 的时阵，要安怎呢？传统的写批嘛真好，老岁以上的囡仔都会晓写字啊。写批简单，写一两句话，和家族当中的亲人、卡片、明信片，拢会使维持关系。继续的歌曲叫做《当丢丢》。有当时我们就在电视看到说，住在美国的中国人中国城在过年，住在日本的台湾人在包肉粽。在日本还是说美国外国的华人是怎么要过年啊？这是一款传统，过着传统家乡的节日，可以让我们想到家乡的亲人。中秋节吃月饼，过年时候领红包。有一天远方的孩子回来亲人所在的国家，对这些事情就不陌生，可以增加亲近感。家里面一定有一些传统是属于家里头的，像有人过生日的时候一定要吃地卡米线，有人是爱打屁股，这些特殊的东西无形的传统传给孩子，可以说是一款家风。来听的歌曲叫做《隔壁》。 草莓啊，人家讲，鸡公皮破掉。